离去，时光匆匆，路途太远，谁都回不去。一场爱走到最后，各自奔东西，幸福太美，不敢回忆你。等到故事的结尾，记得我曾爱过谁，角落的蔷薇凋零它的美，只剩故事的结尾，提醒我曾等过谁，思念还在相随，也会慢慢枯萎。各自珍重，竟是这个故事的结尾。一句话，一生一世，说来太容易，青春太短，不够忘记你。等到故事的结尾，记得我曾爱过谁，角落的蔷薇凋零它的美，只剩故事的结尾，提醒我曾等过谁，思念还在相随，也会慢慢枯萎。等到故事的结尾，记得我曾爱过谁，角落的蔷薇凋零它的美，只剩故事的结尾，提醒我曾等过谁，思念还在相随，也会慢慢枯萎。思念还在相随，也会慢慢枯萎。